现在这样就够了。今晚，你不用急着把一切都理顺，你可以还有一些卡住，不用因为还没有完全通开，就怀疑自己做得不够。先让自己停在这个当下，也没有关系。今晚不用再逼自己马上想通，马上放下，马上整理好，不用再用还没有好这件事情追着自己跑，先把那一份一直要自己变得更好的压力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现在先放松，你现在这样就已经值得被好好的接受了。